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重庆私家车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大家好，我是938重庆私家车广播的主持人蓝天，今天为您带来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节目《高铁看中国》。都知道啊，咱们中国的高铁是世界第一，中国高铁的总里程数超过了第二至第十位国家的总和。那伴随高铁网络的不断完善，从塞北峰区到岭南山川，从东北雪海到江南水乡，乘坐高铁去旅行啊，成为国内外很多游客的首选。那么在今天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的高铁看中国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乘坐成渝高铁来到八地立体魔幻城市重庆。近年来不少电影啊到重庆来取景，独特的地质地貌造就了别样的风情。这座城市自带八地立体属性，有网友调侃说啊，重庆就是一个大写的网红城市。那成渝高铁呢，作为重庆市的第一条高速铁路，通车以后成渝两地实现了 1.5 小时通达，成渝之间在一座城市生活在另一座城市工作不再是梦。一条高铁连接起了两座火辣辣的城市，重庆小吃美味又独特，也是吃货的大爱。坐着高铁到重庆，可以说是赏一路的美女和美景，品着美食，还要吃着火锅，唱着歌，真的是惬意之旅。乘坐高铁到达重庆的第一站就是荣昌了。荣昌啊，在春秋时期呢，是八国的属地。在荣昌啊，有一道美食不得不品尝，那就是荣昌的卤鹅。荣昌卤鹅呢，是一道传统的汉族名菜。它以前啊，本来是潮汕的食物，后来经过荣昌的客家人在300多年里不断的适应和改进，荣昌卤鹅逐渐成为了今天荣昌地区的特色饮食品牌，受到了重庆乃至全国人民的喜爱。那第二站就是大足了，重庆大足石刻、龙水小五金、汽车生产大足区三大特色。其中啊，大足石刻始于初唐，盛于两宋，形成两个造像的高峰，也是佛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杰作了。此外呢，经过了永春，经过了璧山，我们的下一站啊，就到了重庆的北站了。相信啊，这也是很多朋友乘坐高铁到重庆想要选的终点站。那提到重庆啊，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小面、火锅、酸辣粉。但是重庆啊，它更是一座充满魔幻魅力的山城，一座有着浓厚艺术气息的色彩之城。比如说洪崖洞，它是逛山城老街、观赏两江风光、品尝当地美食的好去处。以最具巴渝传统建筑特色的吊脚楼为主体，依山就势，夜晚时候啊，灯火通明，堪称是山城的一绝。此外呢，像瓷器口，它也被誉为是小重庆。一条石板路，千年瓷器口，瓷器口是重庆古城的缩影和象征，走在其间啊，历史气息那是扑面而来。如果呢，你想去感受重庆的夜景，那南山一棵树就不能够错过了。重庆夜景呢，曾经啊被列为世界三大城市夜景之一，号称是价值百万美元的夜景，而最佳观赏点呢就在南山一棵树。第一次到重庆的朋友几乎啊都会到这里来观赏夜景。 瓷器口的阳光下，我穿梭在人群，没有什么能让我记得所有过往的人呢。街坊背下经过的人，就像流动的星星，其中的故事让人回味，又让人们沉醉。同院门里老茶馆总是聚集着很多人， 闲聊着身边听说的一些真假，快乐的事啊，草甸们的长江边总是有人在放风筝，飞来飞去六十轮回多少风风雨雨， 吊脚楼上赏清风，十方国里住乾坤， 洪崖洞边住着多少有故事的人。三城大朋友吹口盖月，山城的水土最养人啊，动人的故事流传在说书人的话语间。古香古色的瓷器壳，高楼林立的解放碑，同园门外望着城墙，朝天门边放着风灯，清风低语的雕酒楼，岁月蹉跎的十八梯，雕月城下望着明月，回忆祖先，经过多少时光流转，这里依然繁衍生息，浪花淘尽千古风流，多少是何人。 三层大朋友吹口盖月， 山城的水土最养人啊， 各位听友继续收听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938重庆私家车广播为您制作播出的高铁看中国特别节目。今天啊，我们乘坐高铁来到八地立体魔幻城市重庆。说到重庆呢，大家可能会感觉南方城市冬天啊会少了跟雪花共舞的乐趣。其实啊，在重庆的茫茫群山和苍苍林海之间啊，有这么一座国际滑雪场，四周啊都是湖水和森林交相辉映。到了冬天，伴随雪花的飘落，这里啊也被白色所覆盖，这就是重庆的南天湖国际滑雪场。南天湖国际滑雪场呢，是在重庆的丰都县南天湖景区里头，距离重庆市区啊大约是140公里左右。滑雪场的海拔约是1800多米，占地600多亩，总投资3.3亿元。景区内的天然雪场打造了初级道、中级道以及雪圈道，还有戏雪区等区域。它也是重庆最大的户外山谷滑雪场之一，所以大家到重庆来玩的时候呢，也可以去滑雪、去玩雪哟。我们还是来听听重庆松悦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松的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重庆松悦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松。 到了夏天的话，滑雪场这边还有游乐项目吗？ 夏天我们本来南天湖景区就是一个避暑胜地，然后我们滑雪场又配有我们在全国现在刚刚兴起的旱雪项目，还配有我们的滑草雪圈，并还有我们的高山越野车等体验性项目。 嗯， 旱雪在日本、在英国，他们都有20-30年的一个历史。然后旱雪就是说，国家队的队员在飞雪季他们滑雪的一个训练场地。 嗯， 旱雪实际说它就是在四季都可以使用的一种材质，铺在那个滑道上面。 嗯， 滑起来对跟真雪的仿真程度可能能达到80%到90%。 哎，想问一下王董，旱雪项目和真雪项目的装备有什么不一样吗？ 它的装备是这样的，它滑板、雪具 都是一样的，只是说汉穴它可能会带一些不同的一些护具。 嗯， 好，蓝天湖景区因为它的海拔处于1500到1800之间，所以天气非常的凉爽，希望说夏天欢迎大家来蓝天湖景区避避暑啊，顺便体验体验我们的汉穴项目。 雪就花啊，雪就花在哪里？我想念你，在清晨，在夜晚，我在思念，在哭泣。那曾经美好的时光，是我永远沉醉的梦想。那结伴同行的岁月，给我勇往直前的力量。那曾经温暖的时光，是我流连忘返的故乡。雪就花在这里等着你，夜空中有一颗星，它是我破碎的心。那曾经美好的时光，是我永远沉醉的梦想。那结伴同行的岁月，给我勇往直前的力量。那曾经温暖的时光，是我流连忘返的故乡。那奔腾燃烧的岁月，永生难 今天的高铁看中国节目当中呢，我们坐着高铁到重庆来走了一圈，那重庆这座魔幻之都有没有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呢？欢迎大家来重庆旅游吧，好客的重庆人民在这里等你哦。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938重庆私家车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别慢半拍，流星很快，上山下海找爱那么困难，别再等待，等到头发白，居然发现最爱躲在肩膀。 笑脸，卸下压力，腾出些时间，热情在蔓延。心已经飞越到海南海边，这里永远是春天，海浪沙滩，白云和蓝天，快乐在蔓延。夜风飘香，为我拨动心弦。一遍一遍一遍又一遍的想念，想念遇到你那个海边，蓝天大海之间，你的笑脸仿佛邂逅仍然就在昨天。我一遍一遍一遍又一遍的眷恋，眷恋拥有你那个海边，天涯海角之间，心手相牵，仿佛美丽的你就在海边，在海边。海鸟就在一转眼飞过海面，消失地平线，划过了屋檐，为你带走一个小小心愿。点起篝火一瞬间，拿起吉他围坐一个圈，换个起舞前，别羞涩，快秀出你的表演。想念，想念遇到你那个海边，蓝天大海之间，你的笑脸仿佛邂逅，仍然就在。

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河南广播电视台私家车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欢迎收听本期的环球旅行家，我是一如。中国高铁这四个字这几年在不断地刷新着全球华人以及国外友人的关注，被称作中国高铁最新版的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双向首发，大家把目光再次聚焦到了中国高铁。随着高一次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驶出北京南站，经历4小时28分的飞驰抵达上海虹桥站，复兴号最高时速达到350公里，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复兴号列车实现加速跑，上海到北京时间通过压缩停站实现了最快4小时18分可以到达，和之前的到达时间相比压缩了10分钟。同时杭州、合肥、南京到北京的最短旅行时间为4小时18分、3小时35分、3小时13分，沪浙苏皖的进京时间进一步缩短。完全自主、中国标准，这些关键词再次让中国高铁成为舆论焦点。从全世界的范围来了解，中国高铁在近几年的发展已经日新月异，每一天的发展都会带给大家新的享受，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外国友人的眼中，中国高铁是令他们惊叹不已的。 High speed trains, 在高速铁路领域，中国的成就可谓令人惊叹。想象一下那样庞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时的场景吧。中国专注于基础设施的开发，今后他们会连通到中国内陆更偏远的地方。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人们能够这样高效的、安全的在城市间穿梭，这舒服极了。 当然，应该跟中国人更多学。 在热映的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中，90分钟的片长，高铁刷屏4分钟，场面震撼恢宏，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幅波澜壮阔的画卷中，复兴号惊艳出场，令观看者无不惊叹，厉害了我们的高铁。中国标准动车组成为中国创时代的新标志，成为一张中国的亮丽名片，让中国在高铁世界领域已不逊色于任何一位竞争对手。完全自主知识和技术产权的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走进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视野， 复兴号动车组列车是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织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动车组列车。它最突出的特点是拥有纯正的中国血统，在254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84%。同时，车里还实现了 WiFi 全覆盖，可以随时随地的接入上网。采用了寓意飞龙和金凤形象的两种外观设计，颜值更高。现在旅客对复兴号越来越熟悉，上车后上网点餐都轻车熟路，不少旅客一上车就打开了无线网络，连接免费的 WiFi 上网，有了网络工作也更加便利，同时还可以通过席位号占用显示屏查验车票，既减少了对旅客的干扰，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市场选择周边游的王小姐说，每次出行都会先了解一下哪趟车是复兴号，坐上复兴号旅游比自驾轻松多了，真正实现了不仅要让旅客走得了，更是要让旅客走得好。从2008年中国第一辆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至今，短短九年时间，高铁在中国已经像过去的绿皮火车一样成为极其普通的存在，普通到我们压根没想过中国高铁到底有多强。 开的时候我经常是选择坐高铁， 高铁的很方便，高铁的都是想来的， 没有延误，每次坐高铁都很快。 High speed railway. 中国高铁收获了外国友人的一致好评，国际铁路联盟的技术专员坎德瑞斯对中国高铁连连称赞。 And today, 今天乘坐中国的高铁印象深刻，速度很快，舒适度也很好。我希望向全世界传播并且分享中国高铁先进的技术和经验。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俊彪， 实际上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综合的国力，不仅体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个水平，同时呢还代表着这个经济实力以及呢其他的运营管理等等相关水平的这种提升。 2016年，俄罗斯第一频道推出了一部名为《跟着叶叔走中国》的系列纪录片。据纪录片主创叶叔介绍，一期介绍中国高铁的节目收到观众大量热情洋溢的评语，而他在坐过中国高铁之后也感叹，中国和谐号列车真是个铁路奇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创新，复兴号继和谐号之后以傲人的姿态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由中车唐山公司研制的我国首列时速350公里的长边组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进行了形式试验，这是16辆边组复兴号在全球的首次亮相。复兴号从设计生产到正式运行，有一群人始终陪伴在复兴号的左右，也许这时我们会想真正了解到高铁之路上那些值得感动的身影。正是因为这些值得敬佩的人来建造高铁，并且有一群可爱的人服务于高铁，才能让广大乘客感受到高铁的真实魅力。郭耀作为复兴号的总体设计师，参与确定了动车组总体技术条件，创建了标准动车组专利及技术标准。在设计组建复兴号的过程当中，郭耀和他的技术团队发现，复兴号新采用的高速传输以太网通信接口的数据一直不符合要求。针对这个一时无法越过的难题，郭耀和他的团队连续奋战了几个通宵，用相关设备做对比设计和抗干扰测验，十几次的车上试验，无数次的样件测试，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更加完善的设置并没有增加复兴号整车的重量，人均能耗保持在百里3.8千瓦时，这些看似简单的数据却是设计过程中的最大难点之一。这就意味着既要保证数量达标，又要要求品质过硬，这对设计者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郭耀和他的技术团队在保证整车的功能、强度和速度的基础上，在车体、旅客界面、设备舱防护的材质上下功夫，逐一进行指标分解。正是有了他们对工作的负责和认真，才有了我们今天乘坐的令人赞叹的复兴号。初次体验复兴号的乘客对车厢内比较人性化的设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每两个座位之间有一个插座，插座上有不仅两孔、三孔插口，还有 USB 插口，乘客可以直接用 USB 线给手机和充电宝充电。复兴号的插座就设置在扶手边，非常便于大家的使用。在舒适度上，相较于之前的和谐号，复兴号的整车断面加宽加高了，车上的功能需求部件也增加了，载客量也由之前的1026位增长到1193位。这与和谐号相比，复兴号的车厢高度从3700毫米增加到4050毫米，这样一来，座位和座位之间的距离也拉大了。某位身材高大的网友给座位间距点了赞，1米83的大个子通常在飞机动车上不得不蜷缩着身子，而在复兴号上能痛痛快快地伸直腿了。不少乘客在乘坐复兴号时对乘坐的舒适度和便利连连点赞。 我觉得现在高铁的一是速度快了，然后第二车是这个更舒服了，咱们复兴号的这个二等座的这个两座中间的这个空间就是明显提高了。这个对于我本人来说，因为我曾经我在英国住过，那个空间是很窄的，咱们这个列车空间是很宽的，很好的。而且但如果是要坐稍微好点一等座商务座的话，这会有更好的，就是更明显的这个感觉。2008年8月1号，我记得还应该是一趟城际列车从北京南到天津，它当时时速也是很快的，我记得是348，但今天咱们列车还稍微快一点。但是因为当时北京到天津这走高速公路嘛，我开了2个小时，这是坑坑吃说是慢慢走的。这趟高铁列车30分钟，城际高铁直接到天津，我都是没缓起来。很多这旅客都是这又就到了，特别快，特别便利。咱们的这个网，特别是高铁网是更大，所以说是可以去的目的地更多。当然这是票方面上，国外是有年票，所以说是没有检票口，直接上车。咱们出于这个客观原因，说是咱们现在就是保持现在这个票务制度，就是现在把这个座位定好了，然后通过检票口检票。国家它这个系统是不同的，但是现在在中国可以提前三十天买到有自己坐席预定的一张车票，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 人性化的设计体现在细节，但在饮水设备的设置上，很多家长都为这个设置竖起了大拇指。复兴号上的电茶壶需要按下红色按钮3秒左右，再按绿色按钮接水，这一小小的设计改进就能够防止烫伤小朋友。另外一位用 iPad 打某某农药网络游戏的小哥说，流量费贵，过去坐高铁呢可舍不得用 4G 打网络游戏，今天坐车发现有 WiFi 就来过过瘾，说完全不卡是吹牛，但是过过瘾还是觉得挺爽的。座位的扶手下面有充电插座，设计师还贴心地提供了 USB 充电口，打游戏也可以更加放心了。另外在餐食的设置上，有15元、30元、40元、60元价位的盒饭，每个价位的盒饭呢至少有2种套餐可供选择。此外还有8到15元的鸡肉卷、三明治、水饺和粽子等等，还有30元的牛肉汤面。听到这儿，估计有不少朋友想迫不及待地亲自感受一下复兴号了。车机车的型号命名经历了一代代不同的阶段，从解放型到建设型蒸汽机车，从东风型内燃机车到韶山型电力机车，再到和谐号动车组的发展演变。中国铁路走出去项目已遍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中国列车在提供系列产品同步服务，中国方案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青睐。现在中国的高铁家族进入了一个新的成员复兴号，中国的高铁发展又迎来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记忆。